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工艺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响应10030，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资讯。长沙市住建委20日发布的新楼调控政策，限购对象扩大至本市的户籍家庭，限购范围也从新房扩大至二手房，其中本市户籍家庭限购2套房。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今年4月，长沙二手的住宅价格环比上涨4.3%，涨幅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江苏无锡市政府办公室20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规定暂停对已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购买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2年内不得转让。据报道，多家快递企业将从6月1日起提高网点的派件费。据了解，按行业惯例，派件费是由收件的网点从快递费中支出，派件费上调是为稳住基层的网点，属内部结算，和快递的价格无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之后会上调快递费。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6年中国网络零售百强榜单显示，京东以9392亿的商品交易总额排名榜单第一位，苏宁以617.8亿的商品交易总额居第二位，唯品会以565.9亿商品交易总额列第三位。2016年连锁百强的销售规模2.1万亿元，同比增长3.5%，门店总数一。这里是新闻点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艾迪。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5月28号，盛世新型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相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匪。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空寂寥，阳光随潮汐温暖都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 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来，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住着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下多难得，都是故事那人才听懂心里大概。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可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掠过我的

深深心却对敌，就算生命所剩无几， 只要有那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生命有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下一 让我爱你。 Bye.

手。